包括上面写到我要输啊，我就看到了。那今天我们也是会随机的来抽取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来获得这本书。好的，那我们下面呢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啊。那今天第一个案例讲的是关于这个购买没有产权证的这种房子的一个问题。之前其实也有朋友来问啊，说这现在也是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性质的这种房产， 嗯， 那有的呢可能处在这种没有房产证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的状态当中， 嗯， 但是毕竟这种房子一般情况下可能都会比其他的房产要便宜， 对， 对吧？所以很多朋友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些原因，说我看看这种房子到底能不能买， 嗯， 那买了之后出现问题怎么办啊？ 嗯， 所以咱们今天先来说说这个，如果购买这个没有产权证的房子，这个怎么弄啊？ 对对对，嗯，因为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呢，确实，在这个社会上买这种房子的比较多一些，因为价格呢， 嗯， 它比较便宜。 便宜，嗯， 对，如果你买这种有产权的这种有产权证的房子呢，及时过户的呢，它价格肯定要高一些；没有房产证呢，它可能过户时间要长一些，但是它的价格肯定要比能过户的有产权证的房子要便宜。 嗯， 这样的话有很多的就是，这个朋友吧就愿意买这种房子，一下子便宜一个几十万或者一二百万， 对， 他就愿意买这种房子， 肯定的， 嗯，但是买呢 风险还很大， 对，就存在一种的法律风险。 对， 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呢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啊亲自接触到的一些案例， 嗯， 那么今天呢把它写成了这种小的案例的形式，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啊，买这种房子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风险， 嗯， 大家在买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 对， 啊， 应该怎么去办啊。 嗯，我把这个案例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张楠大学毕业后啊，留在了北京工作。工作之后呢，面临这个买房、结婚的问题，但市场上的这个商品房、二手房啊，价格太高了啊，自己买不起。经朋友介绍呢，就购买了李军啊。这个李军是通过拆迁而获得的一套按经适房管理的房子。这个房子呢，就在我们北京的一个海淀区。因为房子呢是回迁房，房产证啊还没有办下来，所以价格啊那么比较便宜。那么双方在2010年的时候签订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啊，总房价款是120万元，这个首付款是80万元，那么剩余40万元呢在过户的时候支付。从这一眨眼买完这个房子到了2017年了， 嗯， 这个到了2017年可以办证的时候啊，这个李军啊他就不想到开发商那办证了啊，因为他是拆迁的房子嘛，因为李军先得取得房产证才能过户给张丹。现在李军能办证了，但他不想办了。不想办的原因呢，他就提出来了，他就向张丹提出来了，说这个房子呀，一个呢，这个房子当时卖给你的时候是没有产权证啊，没有产权证的房屋不能买卖，合同无效。 嗯。 第二个呢，这个房子的性质属于按经适房管理的房子，这种房子呢买卖也不合法。如果张丹如果非要买，再加价100万。啊，我可以把房子卖给你，否则的话呢，这个房子是无效合同，我的房子就不卖给你了。 嗯， 哎，就这么一个案例。 嗯， 这个张丹呢，作为这个张丹呢，一下子要加100来万，那他呢也没有那么多的能力来支付这个对方要加的这个购房款。 嗯， 那么张丹呢心里也是比较担忧啊， 嗯， 当时确实没有取得房产证，那么现在是不是真的像李军所说的，这个房子是没有房产证是不能买卖？而且这种按经适房管理的房子，国家也是禁止买卖，是不是会在这种问题？他有这种疑虑，那么这个李军呢就进行相应的咨询啊。 嗯， 那么这个案例呢，我们觉得呢哈，首先双方的合同应该是有效的啊，应该是合法有效的。那么李军提出的这个主张呢，没有房产证的房子不能买卖，这个呢确实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房地产管理法当中确实有一项规定。这个规定的内容呢，就是未取得产权证的房子不能买卖，确实有这么一条规定。 嗯，对。 但是这个规定，并不导致合同无效。它这个规定呢，指的是那个主要是针对的这个房管主管的行政部门，没有房产证的房子呢，不能让他们买卖，因为他本身卖方就没有房产证， 嗯， 你是不能进行买卖、进行交易、进行过户的啊，因为他没房产证嘛，他肯定没法过户。所以呢，《房地产管理办法》它的这张规定实际上是一种行政方面的规定。更多的呢就是要求大家没有房产证的房子不要买卖，因为买卖呢它没有房产证也没法过户，它是基于这个内容而做的这项规定啊。但是呢并不导致合同无效啊，到了法院的时候，法院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房产证就认定这个合同无效。 嗯， 啊，如果当然啊，这个房子自始至终就取得不了房产证，比如说开发商开发这个房子本身就是一个违建，或者是手续不全，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给那个买受人办不了房产证。这种情况下，买受人如果出售了这个房屋的话，那本身可能真的是合同无效的。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他这个未取得房产证， 是可能往后是永远不能取得房产证。 嗯， 因为本身这个开发商开发的这个楼盘本身就手续不全，啊，说白了就从开发商买房子就不该买，后边呢也不应该卖这种房子呢，可能真的会导致合同无效啊。 嗯、 那么这个案例它不导致，为什么呢？因为本身这个李军他取得这个房子，他是通过拆迁而购得的一套回迁房。拆迁的手续都是合法的， 嗯， 这个房子最终也是能够取得房产证的，嗯，不，在案例当中咱们也介绍，到2007年的时候，开发商可以办证了，也就这个房子整个的手续是合法的，只是当时啊，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出卖人张军李军没有把房产证办下来，但是后期房产证他是能办下来的，这样的话是一个手续合法的房屋，这种情况下，即便当时在签合同时是没有房产证的，买卖仍然是合法的， 嗯， 所以呢，这个。李军的这个第一个主张我觉得是不能成立的，他把房地产管理办法的一项规定啊断章取义的来进行了一个援引， 所以等于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房屋买卖合同还是有效的， 有效的， 有效的， 有效的。 嗯，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房子，因为之前啊说到这种经适房，也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是在、 嗯、 也问过啊、 哦嗯、 说这个之前呢可能他的房子是属于那种产权性质的这种房子， 嗯， 后来要拆迁了， 嗯， 那拆迁完之后呢，可能这个当时就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拆迁回来以后给你这个房子就属于经适房类的 哦 啊，但是呢就是所以咱们就说到这儿了，这个经适房和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就是经济适用房，它的性质有什么不一样？包括像刚才说的这个按经适房管理的房屋，这种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还是说我们原来那种经适房吗？还是什么、 哦？本案这个房屋的这个房屋的性质呢，它是叫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房屋， 嗯、 按经适房管理， 按经适房管理、 哎，它房产证上就注明是按经济适用房管理，啊，房产证就会写明白。这个内容， 嗯， 这种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房屋呢，它一般取得呢，它是一般都是大部分都是拆迁取得的， 嗯， 通过拆迁的方式，然后呢，按照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出售给回迁户， 嗯， 回迁户按照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来进行购买，最后取得了这种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房屋。这种房子和经济适用房首先取得的来源不一样，经济适用房它取得的方式是 政策性房哈， 哎，一般都是政策性保障性住房，它是通过那种。摇号， 对对对， 哎，摇号申购， 对， 取得一定，比如说没有房屋呀，这个收入比较低呀，达到国家的要求啊，通过摇号而取得的这种房屋，这是经济适用房。所以这个按经适房管理和经济适用房，它取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在交易方式上，国家要求也不一样。那么一般摇号取得的经济适用房呢，它是，契税或者房产证。买了5年以后才能交易， 嗯， 但是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房屋，它取得房产证即可交易， 嗯， 马上就可以过户， 就可以交易， 它不需要等5年， 嗯， 所以这种房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普通的商品房来处理就可以了， 嗯、 可以这么做这种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哎，因为就是拿房产证就能过户，国家没有太多的要求，我们就可以做这种来简单的理解， 嗯， 哎，所以呢，这个房子呢拿到房本就可以过户，所以啊。这种按经适房管理的房子并不等同于经济适用房、 嗯、 所以这个房子是可以进行买卖的， 可以进行买卖的， 没有问题、 嗯、没有问题、啊、没错啊，所以就是之前那位朋友也是在问这个事儿哈、 啊， 但是他可能是人家回迁的人跟他说了，说按经适房管理，但是要保证5年以上才能交易出售，但是这可能人家的一个特殊规定也没准儿 啊, 啊，所以不管怎样的话就是他是可以上市交易的，只不过可能有一个时间的限制而已， 对, 对吧， 他是这样、嗯，那个拆迁呢，它取得的这种房屋的性质呢，按经济适用房管理，这是一类的房屋，但是呢，并不仅仅是这一种， 嗯， 还有呢，还有一种就是还真有经济适用房。刚才说的经济适用房是摇号取得的，是吧？刚才说的申购摇号，不是拆迁取得的。 嗯， 刚才介绍是那种，是一般的这种经济适用房，但是拆迁当中也有一部分就是经济适用房 啊。 哎，就是经济适用房，实际上你从广义上理解，它有两类，一类呢就是那种。这个摇号取得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拆迁给的，拆迁， 嗯， 那么这种房子呢也是按经济适用房价格购买，但是和按经济适用房管理不同的是呢，他到时候下发房本时候他就写个经济适用房、 啊、 他没有按经济适用房管理， 嗯, 嗯， 如果是这种经济适用房，就是主持人所说的五年不能买卖， 不能买卖， 他和那个申购的那种经济适用房的要求 不一样， 是和申购那种取得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交易的时间 是一样 的， 一样的 都是不满5年不能交易，而且呢，这类房屋，别看是拆迁取得的，也不能买，因为它最终是个经济适用房。 嗯， 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因为它写的是经济适用房，法院就按照经济适用房买卖的规定来进行适用， 嗯， 来进行套用。 嗯， 所以呢， 如果真要是拆迁给的那种用那个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购买，最后房产证写的是经济适用房，不是按经适房管理啊，是经济适用房。这种房子是五年之内不能买卖，如果买卖到了法院，给你认定无效。 嗯， 所以这个呢，就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嗯， 还有呢，就是拆迁呢给的呢是这种限价商品房。 嗯， 限价商品房是什么性质呢？就是两限房。 嗯， 其实两限房一般的取得房子和经济适用房一样，都是摇号， 对， 申购取得的。但是拆迁当中呢，也有两限房，叫限价商品房。 嗯， 房本下来以后会写上限价商品房。这种房子呢，他法院在审理这种案件的时候呢，就是这种限价商品房呢，法院认为也是五年之内不能买卖，和经济适用房一样。所以大家买这种回迁房的时候呢，得注意， 嗯， 一定要看清房那个，因为当时没有房本嘛，有房本就好说了，一定看清那个拆迁政策， 政策 还有那个回购房的协议，了解清楚和房屋的性质，按经适房管理没有问题。如果是限价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如果是这两类房屋，那么五年之内不能买卖。如果买了，对方一旦诉至法院确认合同无效，那么法院因为不满五年，很有可能会给你认定无效的。 嗯， 所以大家注意这种回迁房的买卖。 哎，没错。所以说呢，听着感觉好像有点晕啊，但是其实大家理解一个事儿，就是如果它是经适房或者是 两限房、限价商品房， 对，您就不要买了， 别买了。 对，这省得出。 经适房管理没事，按经适房管理没事。 对，你要觉得按经适房管理，对吧？它只是一个按这个东西，它不是，它本身不是，是吧？所以这样可以。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挺不公平的，都是回迁安置的房屋，但是你要是运气比较好，那一是按经适房管理的，对方一反悔，法院说有效。 对， 这买房子可以继续过户，都是犯案了一看，法院一查明是两限房或者经济适用房，一看不满五年， 这就悬了， 买卖无效，违法。 没错， 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所以我就说，大家买房子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要看清楚、 清楚 了解明白了再买。有的时候真的是两三个字之差，都是所有的情况都一样，可能会导致你的合同无效。 没错， 啊、 那如果您要买，一定得五年以后，它真的能转商了以后，是不是、我们才可以？ 对，所以大家买这种回迁房的话呢，一般确实便宜个几十万啊。一百多万啊，都很正常， 风险大呀。 但是买的时候找专业的人士给你把好关， 看 清楚了。 对对对， 哎，看清楚了。 嗯，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这个案例当中来啊。 嗯、 这个呢，应该是他是按照经适房管理的房屋，对吧？ 对 啊，所以他这个合同还是有效的。 张丹的运气还是不错的，他的运气不错。 对，但是现在李军他不配合办理这个房屋过户登记嘛？那这个张丹能否直接的要求开发商将房子过户到他的名下呢？ 这种情况下是不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这个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李军和这个房地产开发商有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啊，回迁房的买卖合同。那么张丹又从张军那儿签了一个买卖合同，张丹从张军从啊张张丹从李军那儿有一个买卖合同，张丹是从李军那儿买的，实际上是俩合同。 嗯、 张丹和房地产开发商并没有直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嗯， 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应当是开发商给李军办房产证， 嗯， 李军在取得房产证以后再过户给张丹，而张丹他因为和开发商没有直接合同关系，他无法要求开发商要求直接办证。 嗯， 那这个问题肯定很多听众朋友要问了，那现在李军他不去办证， 不配合呀，对， 张丹又没法要求开发商把房子过到他的名下， 这不就卡上了吗？这个是吧？这怎么办？ 张丹该怎么办呢？ 对对对， 这事也有办法。就因为这个问题，咱们北京高院专门出台了一个规定。 嗯， 啊，其实这个规定呢，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司法实践当中法官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就高院就出规定，就来解决这块问题。 嗯， 就是房屋多次买卖的，那么你可以要求第一手过户给第二手，然后从你这手再要求第二手过户给你，分别办理过户手续。 嗯， 怎么叫分别办过这个过户手续啊？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把李军做成被告。 嗯， 然后呢，把开发商作为第三人。 嗯， 第一项请求就是要求开发商把房子过户给李军，第二项呢就是代李军取得房产证之后， 再过户给我， 然后再过给这个张丹。 对， 这样就是依次办理房屋买卖合同。哎，这个呢也没违反合同的相对性的原则。 嗯， 是吧？又解决了这个最后一手的购房人的实际所遇到的 问题。 其实这个规定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遇到这种问题就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来解决这一块了。 嗯， 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张丹呢就可以把李军和开发商共同告上法庭。当然开发商不是被告，他是属于第三人。 第三人。 哎，第三人。 嗯。那如果说法院判决李军配合张丹办理这个房屋的过户手续，那张丹能不能说以这种合同约定的120万的这种缴纳这种税款，还是需要以最低指导价的这个方式来缴纳这种税款呢？ 啊，一提到最低指导价，我觉得主持人肯定想的是不是阴阳合同这一块。 对。 其实这个案子还不是阴阳合同啊。 这个案子它不是阴阳合同。这个案件当中呢，是这样，他们买的时候呢，因为是10年，当时是120万，比较价格比较低买的。那么到2017年的时候，咱举个例子，可能最低指导价可能到了，比如说到了260万了。再举个例子哈，那么最低指导价是260万，那么到底是按照最低指导价260万双方来进行过户，还是按照当初7年以前双方所签订的120万的房屋的价款来进行过户？啊，因为房价涨了嘛，最低指导价肯定它也往上涨。 对， 啊，这个案例当中它是应该按照120万，它不应该按照现在的最低指导价260万来进行过户。为什么呢？ 那会儿之前的 是。对，因为这个买卖不是17年买卖，它是10年买卖的。 嗯， 10年买卖，那么按照当时应该实际的双方交易的价款来进行纳税。啊，当然如果这个案例当中假如说双方不到法院， 嗯， 啊，是通过这种协商的方式来过户，那么可能就得按最低指导价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法院的判决书，那么人家这边房管部门来进行过户的话，就是看你这个交易的价款，你不能低于我的最低指导价， 嗯， 那么可能就是260万。但是现在有判决书了，判决法院认定了双方是在10年签订的合同，价款就是120万，那么税务部门在核税的时候，他肯定按照法院认定的这个数额来进行过户。 嗯， 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李军呢还因祸得福。 嗯， 如果胜诉了以后呢， 税还少， 哎，税少了一部分。 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因为毕竟10年那会儿可能还没有出现这种限购的政策，对吧？ 嗯、 所以如果说，比如现在李军他名下已经有2套房了、 啊， 对吧？那根据北京的限购政策呢，就是可能他没有资格去购买这个房屋了。那么比如说这个。他们这个房，这现在就是这个出现问题的这个房屋， 嗯， 那能不能经过法院来判决过户到他的名下呢？ 我觉得要分两种情况，在这个案例当中是可以的，因为双方买卖的这个时间呢是在2010年，那么我们国家的限购政策呢是在2011年2月17日啊正式生效的，所以是在限购之前双方买卖的，那么那时候呢没有限购政策， 嗯， 那么当然发生纠纷的时候。限购令出来了，这时候可能李军他没有购房资格，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呢一般不会因为他没有购房资格而说这个合同不能履行， 嗯， 因为呢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主要是看你们在订立合同时限购政策有没有出台， 嗯， 所以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不受限购令的限制。当然换一句话说，这个房子如果是换到2012年买卖的，那性质就变了， 嗯， 2012年限购令已经出台了，那么李军和张丹在签这个合同的时候，那么就应该这个张丹就应该这个张丹就应该有相应的这种购房资格。那么如果他没有购房资格而买了这个李军的这个房子，到时候到了2017年，这个李军取得房产证以后又反悔了，这时候法官就要审查他的购房资格了，因为限购令出来了，当时你买的时候有没有购房资格？发生纠纷的时候你有没有购房资格？如果没有，那么仍然法院要驳回这个买受人张丹的这个诉讼请求。 嗯， 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是不考虑他的购房资格问题的。 嗯，哎，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啊，你比如说啊，这个张丹他是来买这个房子， 嗯， 他有这个购房资格， 嗯， 但是比如说像李军，是李军吧，叫对李军，可能他最开始那会儿他没有这种，等于说那个房产证不是一直没下来吗？ 啊， 那可能在没下来的期间，比如说他又买了房子。比如说 李军又买了房子， 哎，比如说对，比如 你说李影不影响李军来办证是吧？ 对，会不会比如说到时候因为毕竟这个人家那个买房的张丹没事儿， 嗯， 但是他要法院判给他的话，再过户给这个张丹的话， 哦， 他会有 一次办理过户嘛，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是这个不受影响。这种回迁的房子我也给大家说一下，回迁的房子在出售的时候，他不考虑一半啊，我说的一半，啊，不是绝对，一般情况下，反正据我接触的案例，他是不考虑购房资格的。 嗯， 他不考虑购房资格。就是说，你可能那时候，比如说拆迁的时候，这个回迁户李军啊，都是限购令已经出台了，可能有2套房子了。 嗯， 那么到时候可能还可以再出售给他，因为他是按照回迁的那个流程来进行买卖， 嗯， 他不是按照咱们这个市面上那种先取得购房资格来签合同。 嗯， 他那个就是看着拆迁政策啊，看看张军能分给他几套指标，能买几套房子。 明白。 所以张军当时在开发商出售给他的时候。包括现在一般不考虑购房资格的问题， 嗯 啊，一般啊。 好的，那如果说李军将房产证办下来了，但是拒绝将自己的房子过户到张丹名下，那张丹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防止这个李军私自去处分这个房子呢？因为他不得倒一趟手吗？对吧？ 嗯 啊 啊，那个我觉得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这个李军呢，要反悔，拒绝把房子过户给张丹，那么张丹呢，应当防止李军私自转移房产，最好呢。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呢，一并做一个财产保全， 把这个房子冻结住、 嗯、 这样冻结住以后呢，李军就没法把房子转移了，那么张楠诉到法院，法院可以把这个房子直接判决就是这个过户给这个张丹啊、 嗯、 直接做一个财产保全。如果你不做财产保全，李军他取得房子，比如说夫妻之间更个名，比如说李军要配偶吧，有对象啊，更一个名花50块钱把名字一更、 嗯、 更到李军的配偶名下、嗯、到时候张丹一诉李军，你说房子不在我名下了、 嗯、 你诉过户我过不了，这时候张丹不就白诉了吗？ 对对对， 而且他还用了很少的交易成本，他只花了50块钱就把房子转移了。 对，这是个问题， 是不是啊？ 对， 所以到时候就是你诉到他以后，这个你得考虑，你假如你是李军，你会怎么来逃避这个债务？你得考虑到他逃避的是转移，转移的话就配偶之间转移是最好转移的。 嗯， 他不用交税，免契税，免税费，直接更名。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要更了名，那你这时候你找李军就过不了户了。那么你可能又得转打一个李军和他配偶之间这个房屋的转移行为无效，你就陷入到一个诉讼当中去了，不停的诉讼当中去了，所以就比较麻烦。 嗯， 哎，所以一旦双方要对簿公堂上法庭的话，我建议最好还是把这个房子 做一个财产 保 全。 他有的时候不转移、 嗯、 也有办法，你把房子抵押出去。 对， 比如说抵押给张三借500万设个抵押权。 对， 到时候抵押设了抵押权你过不了户啊，也是问题， 也是问题，没错、 嗯、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半段我们继续呢先把这个案子说完啊，然后之后来解答大家发来的问题。大家如果想这个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另外一个，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装修陪同计划，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清凉过酷暑，健康度盛夏。为回报广大顾客，仙牌灵芝茶、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将从6月8日至6月11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夏季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灵芝�茶或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6月8日至6月11日，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李松律师呢，在08年创立了房地产的律师团队，那这个团队呢，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团队。所以说呢，关于任何的这种房产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有问题您尽管问，会请李松律师呢，给大家好好的来解答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同样还是会送出李松律师写的这本书啊，叫做《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那这本书当中很多的二手房、回迁房、公房啊，包括拆迁等等，大家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也是随机的抽取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来获得我们这份奖品。所以说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一定记着把您的手机号留下来，把您电话还有您的姓名一起留下来，上面写到我要书啊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上门之后会给您打电话，怎么来领取？好的，那我们下半段这样，我们先把刚才的那个案件的说完哈，然后我们再来说快讯。 好， 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就是购买这种没有产权证的房子怎么去过户的这件事情啊，我们再把这些回迁房的性质啊哪几种我们再说一下，因为上半段我们简单的其实聊了一下啊， 是 嗯，然后我们现在再总结一下，然后针对这些不同的这种性质的这种啊房屋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办啊，有些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也说一下。 好， 嗯， 现在这个回迁房的性质最多的是那个按经适房管理， 嗯， 这种房子呢国家没有禁止性交易的这种限制啊，这种房子取得房产证以后就可以进行买卖。 嗯， 另外一种是经济适用房啊，这是回迁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性质的房屋，这种房子呢五年之内不能买卖，就是经济适用房。还有是一种呢是这个限价商品房，也就是我们说的两限房，这种房子呢也是五年之内不能买卖。基本上拆迁当中呢大部分就是这三种房屋。 嗯，那比如说我们在购买这样的房屋的时候，可能今天真的是容易出现一些法律的风险哈。那我们如果确实需要去购买，我们在签合同啊，或者说是在一些什么样的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去防范这些风险呢？ 哎，我觉得呢，首先这种房子呢买的话呢，首先大家要考虑一个交易周期比较长啊。确实有的时候你买个回迁房，像这个案例讲到说的，10年买卖，17年才能办证。那么时隔了7年，其实我们接触的这种回迁房买卖，时隔7-8年的挺多的。 对。 那么你要买这种房子，你首先心里有一个预期，就是可能3年、4年、5年、7年、8年，不确定买房什么时候取得房产证才能过户。 嗯。 你有一个思想准备啊，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买这种房子的话呢，既然周期比较长，就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首先在签约的主体上，你要考虑到，要不仅仅是。被拆迁安置人他来给你签署合同，因为拆迁协议嘛，他一般涉及到被拆迁安置人还有他的一些家属啊，一些其他的安置人员。那么我们认为呢，首先你在签合同的时候，我认为应该和这些人一起来签啊，被拆迁安置人那么作为一个出卖人来签字，那么其他的安置人口那么都同意啊，同意，虽然不是出卖人都同意。 嗯， 这样的话避免以后呢其他的安置人口呢对这个房子呢在主张相应的权利啊，因为它毕竟是回迁安置的，他们说在这个房子有我还有我的一份啊，这样的话呢咱避免和其他的这种安置人口产生纠纷。所以一呢签约主体我们要注意啊，被拆迁安置人是出卖人，其他的安置人员在这个买卖合同上都是同意认可啊知情。 嗯， 这是我觉得主体上要注意。第二一点呢就是了解这个房屋的性质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么后两类房子，经济适用房、两限房，这是不能买卖的，啊，按经适房管理这种回迁房是可以买的。那么你们怎么知道这些房屋的性质？那么前期就要审查这个拆迁户，那么他与这个拆迁办或者是开发商所签订的这个回迁房协议，还有拆迁补偿协议，你要审查这些拆迁的这些合同，了解了解房屋的性质。如果合同当中没有，你还要看他们的这个拆迁政策。拆迁的政策呢，基本上对这个房屋的购买价款以及房屋的性质，它都会有一个赘述。所以呢，我觉得注意的第二点呢，就是买这种房子一定要弄清楚房屋的性质，这个不能听中介的，中介有时候他也不懂、 嗯、 啊，中介他也不懂啊，所以你一定要最好找专业的人士，带着这些资料来进行相应的咨询，找一个明白人问清楚了这个房屋的性质能不能买、 嗯， 我觉得这是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注意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合同的条款一定要完善。其实完善我觉得主要的方面呢就是相应的违约责任。那么很多的这个朋友说啊，违约责任这个中介公司的版本都有违约责任，但是有些问题啊他不一定约定的那么考虑的那么周全。 比如说他不到开发商的办证，你看这个版本里边有没有啊？ 嗯， 就是我说的不到开发商那边，他光约定了是吧？卖方到时候有了房产证，在多少日过户，你如果不过户给你怎么怎么着？他没约定，如果卖方不到开发商那办证的责任有没有？他考，因为他考虑不了那么多，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合同的一些卖方容易反悔的因素都要考虑到，一旦出现他这种毁约的行为，都要把它约定清楚。所以你要把合同的有关条款要约定完善。现在很多的这个卖方的反悔行为呢，都是因为合同不完善，他觉得我即便不那么做，你也不能制裁我，你也不能约束我，所以他才进行反悔啊，不配合办理过户。如果他发现到时候迟延一天就会一天的法律责任，那么这时候他可能就不敢轻易的去毁约。 没错， 所以我觉得呢，第三一点就是把合同的条款、卖方容易反悔的这些因素考虑全面，都在合同当中约定清楚。那么一旦他反悔，那么通过违约责任、违约金来向对方主张，来约束对方，给对方施加一定的压力。 嗯，好的，那刚才呢，就是我们关于这个案例啊，给大家从头到尾的好好的这个说了一下，包括旁边的一些这种法律的一些知识点啊，也聊了一下。然后呢，我们这边有朋友来问问题，我们先把这些问题回答了之后，我们来快讯啊。 好的。 有位动感北京的朋友啊，说这个我们呢是这个1993年的丰台那种农转非拆迁的，现在都二十多年都办不下来这个房产证哈、啊。然后也是一直下不来，当时的开发商呢说开发公司已经不存在了，那当时的这个很多就是负的这种事儿的人也都退休了哈，然后可是一直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结果，你说这怎么办呀？ 哎，其实这种情况我接触的还真是比较多。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当时拆迁的时候手续就不是特别全面，比如说他们农转非嘛，肯定他们原来的土地都是农业土地啊，都是农业地，他要是农转非的话，再给他安置的房子肯定是有产权证的房子，那就是有产权证的房子就可以理解成是肯定是那个国有土地。首先这个土地的性质，他可能没有交土地使用专案金啊，或者有什么一些问题啊，可能这个土地可能就没有，这些问题就没有解决好。那么这个可能当时的一些拆迁的一些主管的一些领导啊，可能也都退休了或者调走了，新接手的领导也没人来，可能是历史遗留问题嘛，也没人来，不太好解决，可能就一直就拖着，从93年拖到现在都已经，好家伙，都行。这多少 年了？ 二十多年了，这个可是二十多年了，都已经那么长时间了。这说明呢，这个问题它手续不全。我只能那么说，手续有些问题，比如说土地的问题啊，没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啊，都没有解决，不具备办证的条件，所以一直到现在办不下来。我觉得这种问题是不是特别好解？这种问题你诉到法院也给你过不了户，我可以那么说。 确实 不是说他合同约的有问题， 所以你这 房子当时 只能住着吧。 当时开发商啊，以及负责的一些主管的一些领导，他们没有把这个事儿处理好，导致了出现了今天这种局面。 对、所以也就只能是自己住着呗。 对，你到了法院一审查，还是不具备办证， 还是不行， 不具备办证的条件，某些手续没做全， 挺麻烦的， 不可能给你判过。 没错， 办证。 好的，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吧。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今天的案区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信息。男子李某呢，在卖房之后呢，不但不配合买方办理过户，在生效判决确定其有过户支付违约金的义务之后，为了躲避债务竟然转移财产，最终呢导致这个判决无法履行。5月31号上午，海淀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当堂宣判，法院判决被告人李某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然后呢这人也说认识到自己错误啊，向这个申请执行人诚挚的道歉啊。当然也表示悔过了，但是这种老赖的这种行为还是我们所不齿的。 是这个，他是判决以后，他是看这，因为诉求是过户嘛，法院判过户，他肯定是把房子就过户给别人了。因为法院判决了以后，那房管部门他并不知道这种情况。所以最好当时就是作为原告来讲，他还是要做一个 房产保全， 把房冻结住。当然他没有做这个财产保全，这个卖方呢他就钻个空子，就把房子想一卖，我收了钱，我一走了之，是吧？有这种想法，但是他没想到还有一个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罪。判了以后你不执行，你再转移房产，那就构成这个此罪。所以通过这个呢，我们也是跟那些老赖呢，也是提一个醒，很好提一个醒。你不管是房子也好，还是钱款也好，如果你真要是去转移的话，不执行判决的话，那么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的犯罪，你可能会给你，对你自身来或者也是会产生比较大的这种影响啊。那么我觉得呢， 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要尊重法院的判决，不要做这种违法、甚至是犯罪的事啊。 嗯，没错啊。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二条信息啊。这个有朋友打电话说120嘛，我的房子被人骗走了。这位朋友怎么回事呢？他说原以为自己的房子只是被抵押赚钱之后，给邻居介绍的这个熟人的这个去借住，可是人家这老先生万万没想到，说再次回家的时候，这个房里的竟然就屋里的换人了，换成新房主了。万幸的是啊，这个老人最终通过民事的诉讼打赢了官司，那法院判决撤销房屋的这种买卖合同，老人可以向骗卖他房子的人去索赔啊。 主持人，你能看过这个短信，这个快讯，你能了解到感觉到他是怎么骗的吗？ 我估计就是可能也是因为身边的朋友吧，就是觉得熟嘛，说这个我可能需要点，是不是需要你这房子，就是帮我借点钱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我觉得你猜基本上说了有一半了，是对了， 是吧？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比如说家里 是熟人， 哎，肯定是熟人。 对， 你不熟人，老人也不可能帮他去做这种公证啊。 对， 他这种一般就是熟人说，比如说孙子说爷爷，我要去那个借钱，你就帮我做一个担保。 嗯， 老人呢一看是亲戚或者孙子找他去做这个事儿，现在不就担保吗？是吧？做一个抵押担保，我就给他去了公证处，就是去做担保。实际上到了公证处呢，不仅仅是担保的问题，回头呢就弄了一个授权买房的一个公证。 嗯， 啊，授权买房的公证就是把这个房子授权。比如说这个债权人的某一个亲属把这房子授权他来买卖房屋，等这个孙子不还钱的时候，因为他把这个授权公证已经授权给这个债权人的这个某个亲属了，直接把房子一卖就把债务还钱了，但利息都还了，老人的房子就这样就没事了。老人到了公证处他也不懂，所以前不久我了解的某公证处就因为这些事儿撤销了一大批的公证啊，就某公证撤销了一大批公证，都是这种老年人去了七八十老人，这个也听清楚的，他也不懂，让签字就签字，签完了以后实际上签的什么字儿？授权某某人去卖房，都是这种字儿，然后弄一公证书，到时候他的亲属不还钱，到时候就通过这个公证，那债权人就把他房子卖了，老人的房子可能就是唯一的一套住房，就这样就没了，就蒸发掉了。所以国家也是比较重视，就是对一些这种公证啊，发现这种问题或及时纠正啊，那么来要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嘛，毕竟他们不懂嘛， 对， 让签字就签字。啊，所以呢，这个老年人一定要注意了，就是你的房子，如果别人让你去做担保，或者是什么，这个，有说打着什么以房养老的这种旗号，把你的房子往外去做公证啊什么，你一定得找个明白人陪你去到公证处去做这种事儿，弄清楚到底签的是什么字儿。啊，不仅仅是借款，可能还有其他的卖房那些手续呢，要注意啊。 没错，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说去年啊，居住在昌明区的杨先生，因为自家的这个轿车挡风玻璃被这个坠落的这个石板砸裂了，却无法找到高空抛物的这个肇事者，于是就将住在车位上方的34户居民都给起诉了。说日前呢，这个经过这个法院的两审。这个终审吧，认定34名被告呢都无法排除自己的责任，判决全部被告共同承担补偿这种责任和义务。 是这个案子叫我们民法上呢，大家觉得呢，比较有意思啊，就是34户居民都要承担责任，是吧？可能从楼上掉一大石头，把他家的这个车给砸坏了，但是谁从哪层楼上掉下来的也不知道， 然后也没人说自己承认 啊。结果呢，楼上呢可能。34户居民全部要承担责任，因为都不能排除。这个呢，我们法理上叫做特殊侵权责任。啊，这种特殊侵权责任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按照我们国家这种民法总则的规定，是吧？搁置物、悬置物、建筑物脱落、坠落所造成的这种侵权，那么就推定过错推定。推定就是这个搁置物的这种悬挂者，或者是搁置物的这种建筑物的这种所有者，推定就是他们的责任。如果您证明。不是我家的，比如说石头或者是这个花盆掉下来把人砸伤的，如果我不能证明得了的话，就推定是你干的这事儿，就要过错推定。 过错， 非常有意思。这种责任呢，因为这种责任呢，可能他也并不是说一定就认准，难道真的是这34户居民全干的吗？肯定不是，是吧？因为他就一块石块嘛，肯定是一家。但是呢，我就推定你34户都有责任。除非你们能证明我没有责任，只要证明不了，你就要担责啊。 好的，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啊。南京的楼市热门板块的河西呢，有4家楼盘新推出了775套新房源。那截至到这个昨天晚上9点啊，一共有11217组买房人报名，其中这个整体的中签率呢是6.9%。那就有人反映说，有人在提交报名材料的时候呢，以这种 PS 等一些方式伪造这种存款证明，来骗取摇号资格。那记者进行调查之后呢，也是了解到说，弄虚作假的人呢，想要蒙混过关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开发商 方呢，初检之后还要送交向银行啊、房产局啊、嗯、和这公证机关来进行检和核验。那有楼盘在初检之后就已经剔除了三成多的报名者，其中主要还是那种重复报名和资料不全的人。 是，这个呢，就是提醒我们呢，在买房子的时候千万不要造假。 嗯。 啊，你要造假的话呢，这个事儿呢，可能你房子买不成，你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嗯。 现在审查都是比较严的。举个例子来讲呢，比如说你买开发商的房子，你可能这个流水不够，比如说是找个某个中介帮你做了一堆的流水啊，找个某个小中介帮你做了一堆的流水，结果人贷款的时候银行给你查出来你流水是自己造的，不贷给你款了，结果你和开发商合同也签订了，由于你的流水是造假，人银行不贷你款，那你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来交的购房款扣你10%、嗯、是吧？所以大家买房子千万不要造假，造假一旦查出来、嗯、不但房子买不成，还要承担比较重的这种法律责任。 没错，嗯，好的，来，我们来看最后一条信息啊，说最近几天呢，记者陆续的接到了多位市民反映，他们呢在南京呢购买了某一个项目，买房的时候呢满心期待的是那种依山傍水的这种湖景房，但是当他们收房的时候发现，尽管这个东南方向确实能看到一片湖，但西北方一墙之隔之后呢，这个这个后山呢是一片这个墓地，所以站在自己房间的窗户之前，说低头就能看到下面成片的这个墓地啊，觉得还是这个挺难受的啊，这个感觉有点瘆得慌啊。 嗯嗯， 所以这个因为他们觉得在购房的时候没有被告知那里有一片啊、嗯、所以有些朋友觉得是不是受骗了啊，感觉。 哦，这个问题啊，有点像我们说的这种问题呢，如果一旦查清楚，从主持人角度你觉得他能解除合同吗？咱们买个房子确实挺不容易的哈，结果一发现呢，买完房子一看前面一层一片墓地是吧，一抬头全是墓地，你说确实也比较晦气，但是一旦就是说这种情况，那么比如说到了法院，那么就你提出的这个主张，那么法院能够认为说你一片墓地买了这个房子能看到墓地比较晦气就可以解除合同吗？这种情况下主持人觉得能解除合同吗？这种情况下 我估计悬，我估计 啊对，你要估计悬，我估计法院也不那么判因为是这样哈，这种情况下呢，是我觉得呢是不能解除合同的啊，因为你要解除合同呢，首先你得证明开发商违反了合同的哪一条哪一款， 嗯， 这个合同条款里面没有这个是吧，当然你要说我们的这个你要有证据上证明就是开发商给我做出一种什么样的承诺，比如说这个承诺达不到，虽然合同里没有约定，比如说承诺是学区房， 嗯， 哎，我就是为了孩子上学才买这个开发商的房子，结果他不是学区房，你要能证明开发商给你做这种宣传，最后呢达不到这种宣传，而你购买房子的目的又是确实为了孩子上学，你要能证明的这一点才能解除合同、 嗯、对， 仅仅是做这种宣传你证明得了，说开发商说我就是一片湖，别的不存在其他那种瑕疵， 嗯， 即便查清楚了也很难解除合同， 对， 顶多是让开发商退你一部分购房款， 嗯， 因为他承诺的一些配套啊或者承诺一些条件没有达到，但是不足以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法定理由要么是合同的约定可以解除合同，要么就是你能证明这个内容是双方订立合同的一种目的，而由于他没有实现、嗯、这个目的不能实现得了，基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我来解除合同， 嗯， 这个肯定也不是一个牵扯到一个合同目的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这种情况即便查清楚了也无法解除合同， 对，还真是，哎呀，所以这事儿呢也确实挺闹腾的啊，这个 确实比较闹心， 确实比较闹心， 这种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在出售的时候告诉人家就是离着这个是有这方面的瑕疵的是吧， 嗯， 明确告知人家这个购房者、嗯、那么人家选择买还是不买， 对，我觉得也是，就是你还是应该大家去了解周围是一个什么情况。哎，但是我觉得啊，既然是这块墓地，我估计不是应该不是一天两天啊。 嗯。 那我觉得买房的人他应该没有到这个周边自己去溜达溜达吗？这个我觉得他自己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种疏忽大意的在里面。 嗯。 个人感觉啊。 这个东西倒不能说人购房者的法律责任是吧？ 不，法律责任是没有，法律责任是没有、 啊， 只不过就是我觉得自己在买任何东西的时候，还是要看得清楚。 他可能这就是买期房和现房的一种区别。 嗯， 现房呢，你可以到房间里直接看一看，是吧？ 对， 房子建的怎么样？然后站在房子的周围都是什么样的景色？期房呢，你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我觉得，就算是期房，它周边这个墓地，它不是说跟房子一块盖起来的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它周围的环境，他自己应该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没有法律责任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在以后